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击败一只魂兽后，奥斯卡终于得到了最适合他的魂技——镜像大香肠。不过制作镜像大香肠需要的魂力极其恐怖，制作一根就相当于他现在魂力的三分之一。对于奥斯卡来说，最大的好消息是这根镜像香肠的保存时间很长，每一根香肠制作出来能够保持一年的时间拥有使用效果。如果有大量高等级魂师提供血液让他来制作，那么在特定情况下他也能够勉强算得上是一名战魂师了。从实力上来看，拥有战斗能力的奥斯卡并不可怕，但突然性却足以令任何对手为之惊诧。谁能想到一名食物系魂师突然会拥有攻击力呢？更何况在当初的史莱克七怪中，论聪明奥斯卡仅次于唐三而已。刚才的局面完全是他一手计算出来的，凭借着唐三送给他的两大暗器诸葛神弩与锦被花妆弩，再加上突然出现的魂技，这才一举干掉了两名魂帝。再加上之前干掉的三人，全部13个人中有五个是被他这食物系魂师杀死的。当奥斯卡回到另一边时，那四名魂师已经被浩特死死压制，转瞬间两名魂王率先崩溃。另外两名魂帝看到奥斯卡居然走了回来，大惊之下没有半点抗衡的意思。可等他们想要逃跑的时候，奥斯卡和浩特又怎么会给他们机会呢？凭借着诸葛神弩最后一次释放的阻挡，再加上浩特武魂真身的霸道，硬生生地干掉了这最后两名魂帝，从而结束了这场单方面屠杀般的战斗。浩特变回原本的形态，他有些诧异地看着奥斯卡。 小奥，你真的如愿以偿了。 嗯，我终于获得了最适合自己的第六魂技， 太好了，终于如你所愿了。哎，就是那些兄弟们，哎， 大哥，别多想了。如果我们不动手，被他们发现魂骨的存在，抢先动手，恐怕现在死的已经是我们。嗯，大哥，你赶快取出魂骨吧，我收集一些他们的血液。 虽然这些猎杀小队成员都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但毕竟也跟随了浩特一段时间，浩特的怅然也在所难免。不过随后他就振作起来，开始准备收拾魂骨，而奥斯卡则快速地扯下了自己身上被汗水浸透的冻得僵硬的衣服，从魂导器中取出了一套新的换上，之后又从自己随身的魂导器中取出了一些样式不同的容器。 不管哪个魂师也不会轻易把血液给我，可是第六魂技又必须有鲜血为宜，现在也只能用眼前这些和我实力差不多的魂师血液，先制作一批镜像大香肠随身携带，这样也够自己防身所用了。 浩特从之前奥斯卡的表现就明白他那第六魂技与血液有关，此时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温和，他明白奥斯卡是没准备要那块魂骨，所以才让自己去收集。凭借着强悍的力量，镜影兽的头被浩特轻松地敲开，顿时露出了魂骨的真容。奥斯卡自然是不会看错的，在镜影兽的头部凝结了一块通体晶莹剔透、能够反射光芒的头骨，整个头骨就像是用镜子做的一般，在外界的光芒刺激下闪烁着淡淡的光彩。入手沉重，特殊的魂力波动在浩特指尖弥漫，令他眼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几分迷醉之色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奥斯卡就已经将自己所需的血液收集齐了，回到了浩特身边，目光也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那块镜影头骨之上，但在他眼中并没有任何贪婪之色。得到了这个最适合自己的第六魂技，奥斯卡已经是心满意足。浩特眼中的迷醉渐渐褪去，双手捧着头骨递到了奥斯卡面前。 小奥，把它吸收了吧，应该对你很有用。 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已经帮助我太多了，得到魂环我已经心满意足，这魂骨是你理所应得的，你出来猎杀魂兽不就是为了这宝物吗？ 兄弟，你也别跟我争辩了，收了他吧，他对于你更加重要。同一魂兽的武魂和产生出的魂骨被同一个人吸收，起到的效果才能最大化，这一点你不会不明白。更何况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，这两年我虽然帮过你一些，可是如果当初不是你好心相救，我又哪有帮你的机会啊？我欠你一条命，这只不过是一块魂骨而已。可是兄弟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其实我将这块魂骨给你也是有私心的。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，当魂师进入60岁之后，再想提升实力就要困难得多。终其一生我能达到魂斗罗境界，估计就是最好的情况了。但你不同，你今年才22岁啊，我从未见过比你更加优秀的食物系魂师，你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，甚至很有可能达到传说中才会有的食物系封号斗罗级别。你叫我这一声大哥，以后我可是要依靠你的。你更强一点，我的靠山不是更厚重吗？ 说起来，奥斯卡与浩特的相遇是很偶然的。那次浩特正是被一群猎杀小队的伙伴偷袭重创，昏迷在荒野之中，而幸好他遇到了奥斯卡。奥斯卡用解毒小腊肠帮助浩特解毒，再以恢复大香肠帮他快速恢复。在敌人追来的时候，更是凭借着飞行蘑菇肠远遁，算是彻底化解了当时浩特的危机。浩特本就是个直爽的人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中对奥斯卡这个救命恩人却充满了感激。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人的关系如此密切，奥斯卡又能完全信任他。此时的奥斯卡看着眼前镜面反射的烁烁光芒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是的，对他来说，能够拥有一块适合自己的魂骨实在太重要了，这可遇不可求的至宝足以令他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。于是他不再犹豫，双手真而重之地将镜影头骨接入手中，在浩特欣慰的目光中眼神凝聚，淡淡的荧光从镜影头骨中释放开来，砰的一声轻响，整块魂骨已经化作了一团银色气流，飞速从奥斯卡的七窍中涌入，令他整个人陷入呆滞之中。浩特退后一步，魂力提聚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为他护法。地面上的尸体正在渐渐变冷，血腥与肃杀的气息中，一名前所未有的食物系魂师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。史莱克学院，整座学院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已经处于轰动之中，究其原因，自然是因为学院贴出的那则惊人的消息。史莱克七怪五人回归，将与两位院长展开一场表演赛。史莱克七怪对于这些普通学员来说，那都是传奇般的人物，他们回来了，还将和两名院长展开表演赛，这是何等令人振奋的大事儿！要知道，现在两名院长都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，这样的比赛自然能够看到极其华丽的超级魂技展现，这是低等级魂师们梦寐以求的大事情。学员们兴奋地等待着这场表演赛，而学院一方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。表演赛的地点就在学院后大片的森林中心，这个地方是唐三他们要求的。 二龙，真是被你害死了，那几个小家伙的变态程度你还不知道吗？再说我堂堂学院院长怎么能轻易出手？ 哎，要不这样，以后学院的事务都由你来处理，今天表演赛我上，如何？ 这个 您现在天天跟大爷似的，什么都不用干，也该为学院出出力了，当着学员们的面表演一下，也好展示你的强大，让学员们好好认识一下他们的院长大人。 可是那五个小怪物的实力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如果是普通的五个60级魂师，打一场倒没什么，我也算是有些把握，可这五个小家伙可不是普通人，五个人中有四个都拥有魂骨，但是慕白和竹青那个武魂融合技就够我喝一壶的，更别说还有其他三个小家伙环伺了， 弄不好我可要出丑。 我安排的不是你和赵无极两个人吗？又不是让你一个人上。 你那安排难道不是让我们两个轮流上吗？ 当然不是啊，我安排的是让你们两个一起上。唐三他们的厉害我还不知道吗？怎么说你也是我老大，我总不能让你去丢人吧。 啊，果然不愧是我的好妹妹。嗯，两个人好，两个人好啊。任那五个小怪物实力惊人，也翻不出老夫的手掌心去。 哎呦，不知道刚才是谁还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。哎，老大，你可不要以为是二对五就能放松啊，这几个小怪物是不能用常理来记的。昨天我和他们说的时候，他们竟是一口答应，只是挑选了表演赛的地方而已。 虽然他们几个都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但你也不能小看你大哥。我和无极毕竟都是魂斗罗，到了这个级别，20级的差距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。如果是正常情况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随便虐掉10个以上的60级魂帝，更不用说是5个了。这还是双保险，要是我们2个都打不过他们5个，我们也不用混了。 所以说嘛，这场表演赛本来就不公平，因此我在宣传的时候加了一句，只要他们5个能在你和无极的攻击下抵御3炷香的时间，就算他们赢了。 这样也好，怎么说他们也是我们教育出来的天才，要是败得太惨也不好看。有时间限制的话，最后弄个平手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对了，二龙，你有没有跟学员们收个门票费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。 老大，你很缺钱吗？我记得帝国刚刚给了一批拨款吧。 这不是习惯了吗？啊，算了，那就算了吧。现在似乎是不缺钱。嗯，行了，就按照你的意思吧。 嗯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也准备一下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